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早上好，7点钟的时段锁定收听的是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我是海妮，在这样的时间里和您一起享受好音乐，给一整天一个舒服的开始。好听的歌曲能让耳朵，能让身心都觉得非常的舒适，特别是曾经喜欢过的歌，当你再听到的时候，就会像遇到老朋友一样，觉得非常的亲切，甚至跟着哼唱起来。在这里经常会听到很多比较经典的歌，也许有那么一首歌就是你非常想要跟着唱起来的歌，试试看会不会在这里遇到那首歌。好了，接下来辛晓琪的一首《味道》。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，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，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思念不要。

读到这样一段话的时候，我是突然想到了备胎，所谓的备胎或者说是已经追了你很久但是你没有答应的人，不要犹豫那么久，不要让他等待那么久，又或者说如果真的一点都不喜欢也不要给他太多的希望，总之呢不要忍心去伤害一个爱你的人。你是那个正在等待另一个人的人吗？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值得坚持的感情等多久都值得，你知道该走到哪里放弃，也知道该不该一直走下去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在歌曲里也有很多关于爱的故事，继续来听歌。 我从睡梦中醒来，轻轻将门窗打开，月光就这样跑了进来，像是飘在城市的一颗尘埃，寻找一片土地停留下来，飘呀飘，飘在茫茫人海，偶尔会有月亮陪我等待。

要他刀刀催人老，再回首天荒地老。他们说人生一出戏，又何必太认真，承担寂寞愁，我痛痛白体会。谁烦谁想谁，我烦谁又想谁，别忘了下次再会。 你会在一定的成长之后有了一份非常平稳的心态吗？这样的一段话，每天的生活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，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，一定要打扮得清清爽爽，漂漂亮亮，从容自若地面对生活，安安心心，简简单单，做一些能让自己开心的事，对生活不失希望，微笑面对困境与磨难，心怀梦想，即使遥远。你的梦想遥远吗？你又在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和追求呢？好了，希望每一个人的心态都是棒棒的，这样的话生活也会更加轻松。 OK， 继续来听歌。 我想要和你聊我的烦恼，你手上有空气转个没完，该怪我自尊太泛滥，问你的太自我，让贪心变困难。你以前很爱我的陪伴，但现在却更爱你的方向盘。还记得我们曾浪漫，两个人开车环岛，每天幸福用不完。我们多久没牵手，不小心就像朋友，一起躺着一个自由梦，不争吵不温柔，不分手却不快乐。我们多久没牵手，两颗心变得被动，放弃努力在做什么，就怕会更难过，只好装作我比你冷漠。是总是太晚，我已经疼痛的无法释然，听多了谎言会让人永远不安，所以别指责我敏感。我放假没加班，寂寞的夜晚和手机谈恋爱，我的习惯在别人眼中不完美，羡慕甜蜜美满才讽刺让心最酸。我们多久没牵手，不小心就像朋友，一起躺着一个自由梦，争吵不温柔，不分手却不快乐。

做好各项安全防备工作，才能玩得踏实，玩得开心。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游泳健身，美味中晚餐，自助火锅，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218-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我市为打造山水园林宜居宜业和地绿天蓝水清的良好生态环境，大力开展植树造林，推进城乡绿化一体化工作。从消灭宜林荒山到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县两个目标同步实施，全市绿化水平大幅提升。近三年来，全市共完成造林绿化面积14.1万亩，重点实施了环京津边界绿化带工程、生态廊道建设工程、生态林基地建设工程、节点绿化工程、村庄绿化工程、苗木繁育基地建设工程、田路分家工程和山区造林工程。截至目前，全市有林地面积24898.77公顷，森林覆盖率达到30.41%，造林规模和造林质量均创我市历史最好水平。日前，市食药监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6个月的化妆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。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以全市化妆品生产企业、化妆品经营企业以及美容美发机构、洗浴行业等为重点单位，重点检查企业是否建立进货查验制度、锁证锁票制度以及进货台账制度，产品标签标识是否符合相关规定，产品证明文件及批次检验报告所取制度是否落实等。针对此次专项整治中发现的违法行为，市食药监局将一律依法采取措施予以严厉打击，对违法生产企业将一律吊销许可证，依法没收其违法所得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相关物品，违法经营化妆品的单位将责令停业整顿，涉及虚假宣传的将一律依法严肃查处，构成犯罪的将及时移送公安司法部门。截至目前，市食药监局已出动执法人员850人次，检查化妆品批发销售单位360家次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部分台账不全、产品标签标志不符等问题进行了清理和整治，有效规范了全市化妆品市场秩序。环保之声今天播出，小散乱污及挥发性有机物 VOCs 排放企业危害。一是噪声污染，企业存在无证无照、证照不全、违法建设、违规经营情况，为了逃避部门监管，往往在夜间暗自生产，生产中产生的噪声会影响居民正常休息。二是大气污染，在无排污治理设施的情况下直接向空中排放污染物，包含硫氧化物、氮氧化物、一氧化碳、挥发性有机物等，其中硫氧化物、氮氧化物是产生雾霾的主要成因，挥发性有机物在阳光的照射下与汽车尾气结合后造成臭氧污染，臭氧会对人的呼吸道造成灼烧，影响身体健康。三是水体污染，像水体中排放过量的氮、磷、钾等元素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，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中有汞、铬、铅等重金属元素，以及砷、镍、苯胺和其他的多环芳香烃污染物，这些污染物不仅污染河流，还会渗入到土壤中，日积月累造成难以修复的污染。温馨提示，保护自己，科学预防流感。春季万物复苏，流感细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进军。在这里，我们和广大市民分享一下预防流感的小知识。首先就是要勤洗手，室内要勤通风换气，洗手时应对指尖、指缝、拇指进行搓洗40秒以上，避免有细菌残留。同时最好能选择阳光充足的时段开窗通风半小时，这样也可以有效防止流感病菌在室内存活。

价格详情内议，招商地址雁林路与石梅北路交汇处新乐汇购物广场美食街，财富热线03165758224153-73250625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我以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读给你听的是这样一段话，有时会想念一个久不联系的朋友，翻来覆去看着电话簿，终究还是放弃，时光变迁再无交集，已经找不到一个可以联系的理由，因为不确定对方是不是也在想你，于是故作潇洒地说，相见不如怀念，我们只是害怕自己在对方心里已没有那么重要，岁月是贼，总是不经意地偷去许多。这让我想起在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当中的那句，时间它不是小偷，它总是先给予后拿走，在时间给予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责怪它曾经拿走的东西，应该好好的珍惜当下。你有没有像刚才说的这样，发现了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，想联系却还是放弃了呢？如果有缘，总还会再相见的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那海的潮来潮往，不慌不忙，就像你长长的发，在街上飘荡，时间它总会暂停在那一秒，你就是让人很难忘，很想带你看遍全世界，再不辜负那双美丽的眼，谁让你流了泪，我会伤心不能睡，不由自主的表情，放心任性都是你，我的世界你等于天空，尽了温柔温暖你的眉头，在每个时候快乐有理由，不由自主的眼睛不能不去关注你，我甘愿意让自己放纵，太多如果终于找到结果，最后你紧紧地抱我，

是一件非常让人无奈的事情。刚才看到有人说，有心在一起的人，再大的吵闹也会各自找台阶，速度的重归于好。离心的人，再小的一次别扭也会趁机找借口溜掉。愿你有一份让你心安的爱情。吵架的时候会特别的没有安全感，特别是冷战，就会觉得可能冷战之后就结束了吧。但是就像这个人说的，只要是有心在一起，再大的吵闹也不会把你们分开。当然都要适度的改正彼此的问题，还是要记得是你的一定会留下来，不会流走的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只想起那牵着你的手，像朋友像恋人像情人，是那么自然。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泪，就从今天起带上过去和未来，就现在交换。

是谁都知道，明天的你我知道，明天的我希望明天快来到。 一起去巴黎，听到的是侯湘婷的歌声。和你心爱的人一起去旅行，应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吧。而且有人说，一起旅行是最能看出来两个人合适不合适的。旅途当中会遇到不同的问题，看出一个人的处理方式，也看出一个人对于生活的态度、三观是否合适等等。如果跟你的他一起去旅行的时候，非常的和谐，很幸福，不但能够创造很棒的回忆，也能够更加确定对方就是你想要的人。有空的时候和你心爱的他出去走一走吧。 OK， 继续来听歌，刘德华的一首《如果你是我的传说》。稍后1033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不要走开哦。 天长地久有没有，浪漫传说说太多，有谁能为我写下一个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我自担心等不到，矛盾心情怎样面对才好。从来爱是没有借口，没有任何愧疚，你的一切永远将会是我所有。如果你是我的传说，让它天长地久。